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在白云山上，我无意间遇到一位知道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的人，于是我就同佢坐喺山林度攀谈起身。十六字天卦自成一体，包括缺、象、形、术四门，据讲是创于周文王之手。然而由于其术数鬼神难测，能窥其门径的人极少，汉代之后就失传咗了。留落嚟嘅只有易数八卦，后世嘅玄学都系起源于此。晚清年间，有一位金盆洗手嘅摩金教尉，人称张三链子张三爷。据讲喺古虫里头得到咗十六字天卦全象，佢结合摩金教尉嘅专利产品寻龙诀，写咗一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但系呢本书夺天地之秘，惊住会折寿，于是后嚟就毁咗阴阳术嗰一半，剩低嘅半本书传俾咗佢嘅徒弟阴阳眼孙郭富，就连佢嘅亲生子孙都冇得到传授。呢位山民就系当年张三爷嘅后人张迎川，佢所知所学无非都系屋企里边长辈口授嘅，特别精研易术。我哋一计起身，越讲就越近。阴阳眼孙郭富就系我阿爷嘅恩师，咁就真系啱啦。大家都唔系外人，从祖上嘅一辈排落嚟，我哋两个系属于同辈，我可以称佢一声叫做大哥。张迎川问明咗我揾十六字嘅来龙去脉就讲啦。呢件事真系有啲棘手，十六字就冇可能揾到噶啦。即使系某个古墓里头埋住，揾起身亦都好似系大海捞针咁。而且事关天机，揾到亦唔见得系咩好事。我觉得对于天机可能系理解唔同嘅啫。我认为所谓嘅天机呢，只系一啲寻求长生不死之道嘅秘密，系统治阶级所掌握嘅一种机密。但系我对成仙之类嘅嘢毫无兴趣，只系想尽快除掉身后边嘅诅咒啫。咁先至不得已从龙骨天书里边揾使用无尘珠嘅方法。事关生死存亡，所以咁冒险去深山老林里头挖掘坟墓，就算系死响阵前啊，亦都好过血液逐渐凝固，瞓响度日日等死啊。张迎川就话啦：兄弟有事，我呢个做大哥嘅好应该出头，但系无奈我自身本领低微，屋企嗰啲摸金嘅本事亦都冇传落嚟，唔可以帮到咩大忙。但系易含万象，古人云生生变化为易，古往今来之常为经，天地间祸福变化都有一定之机。如兄都算系略识此道，虽然只能够测个轮廓，但系聊胜于无，不妨就响度为兄弟赶上一课啦。我听到啊，梗系高兴啦。张迎川讲起卦数啊，并唔拘泥何物嘅，心到处就有天机。佢随手摘咗几片树叶响地下，睇明卦象之后，亦觉得惊奇啊！奇啦，基数在此，竟然亦系个山峰谷嘅古象，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我对呢啲嘢一窍不通啊，连忙问啦：咁呢个卦系咩意思啊？我背脊上边个诅咒可唔可以解除呢？张迎川就讲啦：禁古之母得中道也，离涉大川，往有事也。 风从西来，故主鳌在西，西行必有所获。然风吹火，此卦以木涉火，故此火为空，遇水化为生。如遇火未能得，然遇水得中道，却亦未定见其根。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此，天行也。切记，切记啊！我本来对藏地就有啲顾忌噶啦，始终都未落定决心去西藏。呢、这个时候见到卦数都系咁讲啦，即刻就打定主意，睇嚟唔去昆仑山行翻趟，呢件事始终系化解唔到嘅。于是我再以毛尘珠究竟系何物相问，究竟系眼呢，定系凤凰呢？张迎川凝视住嗰几片树叶，睇咗一阵，咁先至回答我：既系眼睛，又系凤凰，此物即为长生。我讲咁就怪啦，点可能既系眼睛又系凤凰呢？唔通系凤凰嘅眼睛？凤凰系神话传说中嘅神兽，世上又点会有凤凰嘅眼睛呢？张迎川就为我解读此卦嘅基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此，呢啲皆为轮转往复事也。传说凤凰系不死之身，可以向灰烬度涅槃重生，呢、这个亦都合咗生生不息之象。木为翼，三日为基。日虽然似木而非木，故不足为木。然而有三在前，多出其一，则又为木。我以基数观其物，可能是一种象征长生不死之意，极其类似人木而又非人木的嘢。但究竟是乜嘢？神机不足，参透不悟啊！胡兄，你仲要好好地自己参透一下。虽然就未能够确切指出毛尘珠究竟是乜嘢，但是都足以令我茅塞顿开，佩服到五体投地。眼前嗰层迷雾终于揭开咗一条裂缝了。事先呢，我并冇对张迎川讲明毛尘珠嘅情况，但是佢竟然以几片树叶以及几句问话，就可以断出长生二字，结合最近经历的事件，无不吻合。八卦之数已经精奇到咁啦，如果有齐十六字啊，咁啊真系可以通神啦。张迎川就讲啦：今日嘅基数已尽，再多就有逆天道啦。啱啱聚首，但系又要各奔东西。卦数之准和不准，都在心思和天机相合，或者是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啱先所起的一卦可以作为参考，不可以不信，亦都不可以尽信。袁兄弟好自为之，日后有缘自当再会。我将他所讲的卦词都一一记住。从西藏返嚟之后，如果条命仔仲响度嘅话，我一定会再去拜会下佢。于是我哋双方都各自留咗地址，我一直将佢送到山下边嘅车站，咁先至依依惜别。我企喺原地回味住嗰啲卦词，总系觉得其中系深不可测嘅。返到北京之后，我将遇到张迎川嘅事情对大家讲咗一次。按他的推算，只要带着毛尘珠到西边行一趟，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遇水而得中道，要去有水的地方才会有进展。我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那个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之湖了。关于魔国的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藏地唱诗人口里头流传住的《 祭狄宝珠王武分诗篇，在这一首诗里面才有相关的讯息。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我打算先行入藏去拉姆拉错湖畔找铁棒喇嘛。如果他仲在生，一定可以帮手找到一位天授的唱诗人。杨雪莉将一份进藏物资的清单给我看了一下，问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些装备呢，有一部分要从美国运回来，其余的一些传统工具就需要由大金牙来搞了。买不到的亦都由他负责找人定制，最少需要10日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准备齐全。我对杨雪莉讲了，你来筹备物资，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啊？我想不到的你都想到晒了。不过呢，一定要准备多些生姜，至少要准备6-7-8斤。对于生姜，我们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全部都将它炸成姜汁带到西藏，到雪山去挖九层妖楼，没有姜汁根本就没办法喐手。杨雪莉和肥仔都觉得很奇怪，肥仔问， 哎呀，带这么多姜汁用来熬姜汤驱寒啊，我看啊，还不如带多些白酒好过啦，在山上边御寒啊，要喝白酒才搞得它掂啊。 我对肥仔讲了，你们呢就未去过西藏的雪山，所以不知道。以前我们部队在昆仑山一个古兵村度施工，那些千年援兵啊，结实到非常的，你们根本就没办法想象，用个凿凿下去啊，只是得个白点的啫。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凿不烂啲兵，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真是一物降一物的，就好像米醋可以用来腐蚀坑土层咁，用姜汁涂抹在啲凿冰工具上啊，就可以迎刃而下㗎喇。虽然呢肯定就唔够切豆腐咁轻松，但係可以悭返好多气力㗎。我哋都唔知道九层妖楼喺冰下面有几深，只有尽可能带多啲姜汁去啦。冇过几日，大金牙嗰边已经将发幽印做好啦。我见时机成熟，就对大金牙讲啦。今夜你依家已经是中英香港事务联络小组的组长了，是时候将明叔约出来倾下条件了。于是大金牙立即同明叔取得联系，返嚟讲俾我哋知。 明叔嗰边呢就真係好似龙炉盼红军咁等住我哋。今晚佢话要搵人嚟请我哋去佢府上去长谈啊。 我哋全班人马总共四个嚟到咗明叔嗰套幽静古朴嘅四合院里头。明叔就讲啦， 胡老弟，我哋呢边已经准备好晒，随时都可以出发入藏。依家唯独就係缺一件镇尸嘅法器啦。 我对明叔讲啦，法家祖师嘅古镜虽然就冇咗啦，好彩俾我揾到一枚法幽天官嘅铜印，即使系湘西嘅狮王啊，被呢枚印住天官赐福百无禁忌嘅古印压上啊，都要佢永世不得翻身啊！呢枚铜印唔单止可以克制尸变，而且仲可以挡杀冲神，九层妖楼里头嘅邪神同样系不在话下嘅。 咁啊，实在太好啦！我祖上历代都是咩师嘅，加之在南洋行到咁多年船，风俗是咁，所以对呢啲事都是非常迷信嘅。有咗呢件嘢，唔管有冇作用啊，胆都大啲啊！你哋话系唔系呢？ 明叔将嗰枚法幽印从盒里头攞出嚟，睇完又睇，我惊佢睇出咩破绽啊！即刻同大金牙洗咗个眼色，大金牙呢就即刻将呢一枚印嘅来历特吹猛吹咗一轮，讲到云山雾罩咁。加上我同肥仔喺旁边一唱一和，总算係将明叔瞒咗过去啦。毕竟呢一枚压印亦都系件古物嚟嘅， 仿古斋造旧的手段堪称天下一绝。明叔虽然亦都浸淫此道已经好耐，但是对法幽印是一无所知，所以暂时被我哋就呃咗过去了。明叔话 啦：胡老弟，听你的意思呢，你哋摩金教会呢次总共出动三个人，由你带头啊，仲有呢位靓女同埋呢位肥仔哥哥。既然你哋肯帮手，我哋一定可以马到成功嘅啊！你哋话系唔系啦？嗱，从雪山上边将冰川水晶丝挖出嚟，咁系绝对冇问题噶啦。你话系唔系啦？但系有言在先啊，九层妖楼里头嘅名气，我哋一人一半，冰川水晶丝就归我所有。然后呢间屋里头嘅古董，你随便拣，就算系报酬。造成呢单大买卖，唉，都够我食几世嘅。翻嚟之后，我都可以金盆洗手啦。你哋话系唔系啊？ 我心谂，藏地九层妖楼里头多数都系骨器，冇咩金玉嘅，我哋要唔要都冇所谓啦。最紧要嘅是依靠明叔掌握的情报，找到那座封存完好的魔国陵墓，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使我们能够找到供奉住眼球图腾的那座神殿。我急于想知道九层妖楼的详情，于是对明叔说了：明叔啊，只要装备器械等等的物资准备齐全之后呢，我哋五六日之内就可以开始行动㗎喇。依家你系咪将资源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制定几个方案出嚟大家研究一下呢？明叔好为难咁表示博物馆嗰边俾佢嘅线索只不过系一本解放前从西藏被盗卖过去嘅经书。呢本书记载咗古格王朝一啲传说，其中记载古格银眼就是魔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那座埋藏住邪神的九层妖楼，还有世界制敌宝珠大王所封印住的魔国大门，都可以从古格银眼里头找到线索。如果想找到那座妖塔，就必须先去阿里的古格遗迹从中寻找启示。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当了五年兵，从来未听讲过西藏有什么古格王朝的遗迹。肥仔和大金牙就更加不知道了，听到你眼望我眼，粒声都冇出。杨雪莉似乎知道一些古格王朝的皇城，在30年代初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经断言讲，那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这件事当时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很多媒体都详细地报道过。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和王朝里头，古格是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的，但是它的神秘色彩丝毫都不比精绝流难逊色几多。西藏的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是一无所知的。那一片地区南边是喜马拉雅，北边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是一座神山，是印度教、耆那教派、本教包括是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之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呢就是古格王朝遗址所在的阿里地区。古格王朝是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王国，总共延续了500多年，拥有着辉煌的佛教文明。但是究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呢？历史上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遗址之中，甚至仲完好咁保存住斩首屠杀嘅现场，亦即系响里头嘅无头洞啊。对于佢嘅传说，恐怕永远都讲唔晒，太多嘅秘密等住探险家同埋考古队去破解啦。杨雪莉所知道嘅关于古格遗迹嘅事情就系咁多啦。至于咩古格银眼，就从嚟未听讲过。但一提到眼，我心里头就一动啦。睇嚟，离无底鬼洞诅咒嘅真相又接近咗一层啦。目前所有嘅线索都瞄准咗撞地。明叔就解释讲啦， 古格银眼呢系一幅好复杂嘅大型浮雕，主体系一只巨大嘅眼球。呢幅壁画嘅含义，通过藏传佛经里头记载，可能系记载住莲花生大师同济迪宝珠大王铲除魔国嘅事迹。魔国系一个信奉轮回、供奉邪神嘅国家。古格银眼虽然形似巨眼，但实际上响懂得物中风水嘅人眼里头，佢系一个坐标指示图。我手里头嘅经卷有张魔国领地嘅地图，魔国嘅邪山鬼狐，包括封埋冰川水晶丝嘅妖塔，所有嘅呢啲信息都可以响银眼里头揾到。我已经搜集到物中风水嘅好多资料。物中风水学远远冇中原嘅称呼风水咁复杂。只要揾到个识得寻龙诀嘅魔金教位，带住经卷到古格遗迹嘅庙宇里头，对照古格银眼加以印证，要揾到嗰个地方就唔会好难啦。你哋话系唔系啦？ 我听明叔讲完之后，心谂呢条港灿啦，果然十分有心计啊！将啲线索讲俾我哋知，但系招经卷仲喺佢手里头，我哋就唔可以飞甩佢。睇嚟只有先帮佢掘开妖塔，掘出嗰一句古诗再讲啦。我又劝明叔啦，阿明叔啊，西藏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到都发愁。你咁大岁数啦，冇必要一定要亲自去啊。明叔固执己见， 唉，咁大单买卖，自己唔亲自落手落脚睇实啲，啲钱仲俾人搵晒咩？啊，当然，我唔系对你哋唔放心，主要系想亲力亲为，唔辛苦又点得嚟世间财啊？你话系唔系呢？当年我曾经跑过二十几年嘅船，你咪睇我已经五张几嘢，身体绝对唔成问题。 我见讲咩都冇用啊，只好算啦。不过出咗事啊，你系咪怨我啊？咁样计起身，呢次去西藏除咗我哋四个人之外，仲要顾返个向导，仲有一啲脚夫。明叔就话啦， 点会系四个人呢？我仲要带几个自己嘅亲信，除咗我之外，仲要带我嘅保镖阿彪，仲有我响大陆嘅夫人韩淑娜，佢系一个古董鉴定嘅专家。另外仲有我契女阿香，佢系我最得力嘅助手。咁样计起身，一、二、三，唔算向导同埋脚夫啦，我哋呢队人一共七个，五日之后出发去冈仁波齐峰下嘅古格遗迹度先啦。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我哋马上就要进入西藏。咁接住落嚟，我哋将会遇到点样惊心动魄嘅事呢？我下次再讲。